京现代，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 各位亲爱的家里人，晚上好，我是康乐，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今天我跟康乐一起在直播间里面是邀请了来自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评论员天英，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足球方面的话题，欢迎天英的到来。 哎，大家好，康乐好，林苑好。 嗯，稍早我们也是在新浪微博当中抛出了我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也是有朋友看到了我们视频直播的部分，提前就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跟大家报告了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情况。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收看北京体育广播新浪微博的视频直播，当然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期待着您发表观点。 是在聊天室大家都来了，看到老几位啊，大家还有很多新朋友都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哎呀聊什么呀，大家也在想啊，最近好像聊体育绕不开中国足球。 没错，今天其实也看到了好多不同的俱乐部训练的消息，有在国家队这边我们的之前十二强赛受伤的球员蒋光太，他是更新自己的动态，因为他在十二强赛这个最后一场比赛里面受伤离场嘛，所以今天他的训练情况大家关注。另外就是有在中超联赛重启之前的一些俱乐部队员们训练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这个欠薪的消息可以说是在每个俱乐部当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传出，现在捋一捋好像说就四家俱乐部不欠，其他的都是欠的哈。天英这边的消息肯定更多，你笑也没用，你也该给我们爆点料，该爆一点料吧。 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这个大的料啊，咱们我看那个谁风老师写的稿子哈，大家后来都看见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部分的中超俱乐部出现这种问题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因为咱们历史当中啊，就是足球俱乐部的这种经营过程当中就出现这种阶段性的这种欠薪啊、迟发呀、晚发呀，就是这种情况其实还挺多的。但是呢大家会发现很神奇的是，一到新的赛季开始之前，足协让交那个确认表的时候，刷刷刷都交了， 对， 没有一个人交的， 是， 哎，对，好像那个时候这问题又解决了。但是中超俱乐部的这种欠薪行为一直是有，这也跟我们俱乐部的那个中超的生存方式有很大关系。绝大部分的中超俱乐部靠自己活不下去，靠自己没法来输血，都是靠这个母公司来给你拨款，所以说出现这种欠薪啊，其实还情况挺多的。但是具体是不是就是说每个俱乐部欠那么多哈，那么情况的那么的明显，我觉得这个得跟每个俱乐部去核实哈，因为咱们核实人家也说的比较含糊哈。 你也核实了？ 哎呦， 确实核实了， 我核实了好多外地俱乐部，你们是不是欠薪了哈？然后 反正现在我看好多人都在写各个俱乐部的情况，那至少目前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那基本上就当默许了，默认了。 对，其实我们换个角度上看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俱乐部可能球员在网上发了好多这些微博啊，发了好多帖子呀，说我们被欠薪了，现在很严重，其实也为了从一个侧面尽快就是督促相关部门的一个支持啊、关注啊，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这种就是说外界的一种支持，就是说可能的确是有这么严重，的确是问题很大，但是呢如果不说出来可能这个事儿就抹过去了。 没错， 现在就是说为什么声音这么红了，感觉声音滔天似的，那是因为大家都得说出来，不说出来解决不了。 哎，是，尤其这件事儿啊，最后能解决问题显得格外的重要。我记得前两年好像是说什么辽足啊还是等等的俱乐部，当时出现问题的时候，哎呀，有球员说了，说开不是工资来了等等等等，但是相对来说关注没有现在这么的大。因为比如说只是一两家俱乐部出现这问题，有人可能就说了，哎呀，你们这个单独个别俱乐部经营不好，或者说哎呀，你某些球员自己没把这个这钱财等等的处理好等等，会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借口给解释。但现在普遍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那我真认为这个就是中国足球这么多年形成的一个沉疴，所谓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咱们往好一点的角度去看，哎，我认为呢这事儿要真能说 啊，这一次都把这个问题给暴露出来了，咱一下能都能给解决了。包括我觉得之前很多，比如欠薪的，可能不关注的一些，哎，把以前几年前的某一些这个球员欠薪也能给解决了，那这事儿可能是变成一个好事儿了。 对，嗯，因为咱们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说欠薪的这个新闻，就是原来哈，咱们这么说吧，原来的俱乐部是什么情况？就是每到年底，俱乐部的老板就在集团里面四处活动，哎，这个给点钱，那个给1000万，那个给5000万，那个给个3000万哈，就老板这个总经理嘛，在各地活动，总经理，然后拉一些赞助，拉一些钱，其实呢可能这也不多，可能几个亿就够了。但是这几年，特别是所谓的金元足球那几年，把这个2亿、3亿就够养活一个前5名俱乐部的水平，给抬高到了你们10亿养活不了。 嗯， 原来一个球员可能几十万工资，就是我们知道的，可能2000几年的时候，国安夺冠之前的时候，可能这种替补队员的工资一年也就10来万。 嗯， 然后那你现在可能顶薪，大家知不知道中超顶薪是多少？是多少钱？是千万级，每个俱乐部有3个顶薪。那么你千万级的运动员都国脚哈，然后这些运动员的工资水平跟他下面的工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俱乐部没10亿活不下来。那么原来那种四处讨点钱要点钱就能过得下去的中国足球，这种情况之下就过不下去了。 嗯， 就是原来我们能这种方式能活下去，现在这种方式活不下去了。 没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大家一起同时崩盘了，不是一家两家的问题。 对，叫内卷吗？我们之前疯狂内卷的时候，把大家都卷到了这个高位上了。 嗯， 现在底下刷一下，人把椅子给撤了， 哎， 所有人都掉下来了。 对， 是，尤其是正好还赶上这个疫情这2-3年， 哎，对，是， 整体的全球经济啊，都是不是特别的高涨，就些许某些行业更是显得比较的低迷， 嗯， 尤其显出来了啊，包括俱乐部。比如说背后的这个资本啊，是跟房地产可能有关的等等的这一些，哎呀，那可能行业内卷的更严重，这个问题就更大。我想说的是什么啊，就是对比一下，比如说看到一篇文章写的说韩国日本我们的近邻，人家遇到了一些问题，好像就没有出现俱乐部感觉说哎混不下去了等等等等的，这其中可能还有一些确实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些的。嗯， 对， 你看啊，包括我看到了有一个观点，就认为说韩日俱乐部某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呢，就是人家这个成本控制得非常好，球员的成本。前几年我们可能还笑话人家说：“哎呀，你韩国的这个国脚都来我们中超了，哎呀，我们有钱什么什么的。”哎，现在这些朋友之前笑话过人家的，纷纷都觉得打脸了，说：“哎呀，啊，人家韩国、日本之前给这个球员的工资，看来是一个应该的，就别给那么多，给那么多溢价，啊，反而俱乐部他的负担就不是那么的大啊。”所以说在目前来看，我们一对比的话，就中超俱乐部确实前些年花的钱花冒了，就是 之前的这个溢价的问题，其实谁都心知肚明，这是溢价。所有来到中超的外援也好，国内球员也好，大家都知道自己和德转市场上的那个身价相比，那都是不完全不匹配的。 嗯， 但是呢，这个整个的联赛的环境就是这样，所以你必须要跟他拉到同一价位才能够参与他这个游戏，参与到他每年每年的这种联赛当中。今天我们其实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换一种立场，就如果站在球员的立场上再来看现在我们的国内的联赛，我们中超包括中甲甚至于中乙这些联赛，接下来这些球员们应该怎么去想想考虑考虑他们自己个人的发展，我觉得其实挺替他们犯愁的。因为当所有的俱乐部都爆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甚至连一个说这个树挪死人挪活，你往哪儿去挪，你都没有地方可挪。 嗯， 是。 我觉得好一些的球员哈，就咱们所说的这些国脚、中超俱乐部的这些主力们，其实不用有特别大的这种担心。因为哪怕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中国联赛都降为叫跟韩国一样哈，市民球队一样，就是那种很没有那么大投入哈，就是那种保持很低位运行的球队一样，他们也能有，就是大家都没饭碗的时候，他们也会有饭碗。 嗯， 大家收入都降低的时候，他们还收入当中最高的那一层。 嗯， 因为中国足球悲剧也在这儿，这怎么讲？这个悲剧也在这儿，这个可笑的部分也在这儿，没有人，就是我们没有球员可以顶替他们。就是只要有这碗饭吃，就是他们吃。 嗯 啊，只是当年是一年能吃1200万的顶薪，现在可能吃个100万、200万。好，就吃成这样的一个薪水了。 嗯， 但是还是他们吃，但是最难受的可能就是他们下面的这些运动员。 对，就是刚刚能开始打上职业比赛。 哎，对，这些孩子可能是整体比较难受的。 对， 因为他们刚踢球的时候，他们爸妈让他别上学了啊，赶紧去踢球吧啊，这个让他们选择了这条道路的时候，当时他们看队里的人可都是挣大几百万的，家长才咬牙一跺脚让他们来踢球的。 刚踢上得这个挣的跟白领差不多了，然后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可能这种哎呀，也不能说是人生投资失败了吧，但最起码跟他们的最早的预期是不一样了。这些孩子我觉得是比较难受的，但是没办法，中国足球现在就是这么一情况，赶上这波了。对于我们的打击是什么？未来家长就会觉得，还是踏实上学吧， 哎、 还是念大学吧， 是， 对对，别踢球了。我就认识一个咱们的国安球迷， 嗯， 国安球迷是一个男球迷，他儿子就踢球，而且踢特别好， 嗯， 好多职业队都跟他说，哎，你孩子以后能有发展。然后这个男球迷就给我发微信，就说，杨老师，我儿子，我们家在犹豫啊。他儿子特别小，从小一脚 打大。现在多大？ 小学，但是他从小一脚打大。 啊、 身体素质，这两口子都是运动员出身、 嗯， 身体素质特别好、 嗯， 天赋特别高。 嗯、 但是，人家跟我讲，这个我们家想以后到了初中之后啊，就别踢球了，别练了， 嗯、 还是踏实上学吧。足球这个路吧，不好走，不能走。 是， 嗯、 这个我突然想起了这两天还有一条新闻，据说当年创造了所谓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这个恒大足校 啊， 有一些部分已经运行不下去了。你想那个足校里边那孩子多少啊，我们之前看着在新闻里边的报道跟天鹰说的是一个意思， 嗯， 就是这一部分我就认为对于中国足球的伤害不亚于职业俱乐部所谓的欠薪、 嗯、 欠薪伤害的肯定是当前正在从事足球这个运动的这些主力的分子主力这个队员们等等的这些人感觉很伤心，以后可能哎我不想从事足球了啊，但是相关足校那涉及到是中国足球下一代的人，把这一波人给伤了的话，大家想想这个，哎呀，谁家不都有很多亲戚啊，是吧？这七大姑八大姨的口耳相传，就说，哎呀，哎，怎么样？你家孩子踢球啊？前两年不踢挺好的吗？未来这年薪好几百万吧？那现在肯定说什么呀？这学校都快解散了，以后怎么着？哎，那有可能这整个社会对于足球的这个观念啊，包括这样的一个观感吧，就会更加的负面了。 对， 你看， 你知道金元足球的时候，都别说。成年一线队就是恒大足校当初从各个地区的青少年的小孩当中去挖人、 嗯、 也是挖得非常狠的，把大家整个的这个身价抬得很高的，经常出现这种就是父母随便就解决工作你一起到我们这儿来落户吧这样的情况、 哎、 但是现在呢还没踢出来呢，还没真正有结果，就今年这个 U16 这国家队新组建的说、 嗯、 恒大足校的球员挺多的，可是毕竟没踢出来呢， 对、 嗯、 那现在给搁在这儿不上不下的，其实很危险。 对，因为真的是那几年，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之前咱们也就是，我记得之前咱们做节目的时候一直有这个担心哈， 嗯， 就是资本的进入，曾经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是哎呀特别好的一件事情，资本关注你了嘛，你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有了资本就会有钱。其实我看到很多外国的俱乐部，你会发现这些外国的俱乐部、欧洲的俱乐部、日韩的俱乐部，对于资本的进入是特别谨慎的， 嗯， 就是。不是说资本来了是白给你钱，大部分的资本这些投资人啊都是血淋淋的，他就想挣钱，他对于你来讲他可能就是没有别的想法，你踢得好坏啊，中国足球如何啊，不在意，他就是说他得挣钱，如果这个钱挣不了那他就是撤资啊，他就走啊，那他对于你是不是扔下一地烂摊子，他对于你的未来如何他是不关注的， 嗯， 所以说未来如果哈中国足球再有一波行情的话，再有一波这个人啊削尖脑袋要钻进来的时候，我觉得中国足球人中国足球这个行业里的人一定要慎重，就咱们一定要再重新要看看清楚，就这些进来之后为的能是好事情， 嗯， 为的能让我们能够良性发展， 是，而且我们回顾啊十年之前开始大概的这个金元足球时代，其实啊不只是某一家超级大的俱乐部他当时的引领，以至于我认为后来中超所有基本俱乐部都已经是好像认可那个游戏规则，就大家都玩金元了，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造成什么，就刚开始啊可能大家回想十年之前那个刚开始那一段也会有一些比较清醒的人吧，就当时可能就哎十年之前就认为了说不能这么玩啊，相当于把这个队员啊身价都注水了，一个吹这么大一泡沫，那赶明说这个你说泡沫一直吹吗，你能有这肺活量吗，另外一个、吹泡泡的人啊，他其实也不是说为了让大家看着玩，他是有其他的目的等等的，不会一直的吹下去这个泡泡，一旦有这个泡泡某一天破了咋办，我记得十年之前可能就有这种清醒的人士啊，当然了这种人士可能也比较少， 而且关键阻挡这股趋势和潮流的力量很微薄， 很微薄，对， 嗯， 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人，很多的这个行业里的很多人其实都是整个潮流的一个受益者， 那个时候大家也不愿意站出来说啊，这事不好， 对 对 吧？ 对， 那个时候大家不会那么说的，即便能感觉，但大家还希望，哎呀，万一呢哈？ 嗯， 所以说， 比如说联赛好看了，上座率高了， 对 啊，这个大家觉得怎么有新观赏性这一点是过关了，然后具体球员挣的钱很多，但也不挣我的钱，他也可能就种种的这种 理由。开个玩笑说，你说当年啊，某超级大土豪俱乐部请这个媒体去是吧？那也是包机包酒店去的一次的，给的钱等于这个媒体一个月工资啊！ 哎， 那对吧？那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是受益者，大家都觉得这是好啊！这种大土豪越多越好，中超有20个大土豪最好了，是吧？ 当然是这个人家这个大土豪那俱乐部的这么做的原因啊，不是说对谁重视，那意思你得给我说话，未来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看到这边有朋友都说了，哎呀。说中国足球现在确实遇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困难。7250他说了，偌大个中国足球，好像足球人口确实少的是比较的可怜。又谈到足球人口这个老问题了。你看， 包括1908也是举例子，他说我们家院里的朋友儿子当时就是国安梯队来和他签约，后来我朋友的媳妇儿坚决不签，就是最后上了农业大学啊，就还是选择挺好的。 农业大学挺好的， 对对 是。这恨不得当时好像我看那细节刚才有的写出来了，恨不得以离婚为威胁，说就不能让踢球。人压对了，您看 人间清醒、啊、 是人间清醒。但是今天再看好多中超俱乐部欠薪的时候，还看到有大标题写着，就是青岛还是哪队，就是说因为俱乐部欠薪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影响球员的家庭，都出现了几个家庭出现了婚变的可能。这 啊，你看 这哪儿都是会影响的一系列的连带反应。 哎，是啊，但有可能这也是好事儿。这就是 怎么个好事儿？ 能够这个。共患难的才是真正的爱情嘛， 对 吧？ 万一下一个是个能跟你同甘共苦的， 哎，对啊，是啊，这个你看，中国足 球那 球 员说了，我下一个工作我也不踢球了。 你看这有意思吧？中国足球就成为爱情婚姻的试金石了。 试金石， 这边还有朋友也看到了，谈到今天说中国球员路在何方，孙东玲他说就是金元足球影响足球整体的一个发展，发展就是畸形了，不是健康的一个发展。砸钱，通过谁砸的钱多就能买到更好的球员，所谓的这个短期目标很快的就实现了。包括金元足球它给中国足球带来什么，我看这几天真的好多讨论，其中有一点还跟亚冠联系起来了。我看了有一个球迷说的有道理，说金元足球给亚冠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国内的强队俱乐部得到了某一些幻觉，似乎啊我们在拥有了这个大牌外援组团的加持的前提之下，能够与日本、韩国等强队在亚冠层面上边分庭抗礼相抗衡了，这个可能也是金元足球带给大家一种错觉，以至于我们现在比如说有的朋友前几年看金元足球说，哎呀我们这挺厉害，都得亚冠的就是前几名了，得冠军什么了，咋国家队咱们还现在是吧踢成这样，就会有一种错觉。你看，所以这个有可能也是金元足球带来的一种弊端吧。 哎，刚才康乐说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咱们当年也有这个疑问啊，为什么金元足球救不了国足？是吧？ 对， 是。 后来我们以为就是有更多的入籍球员，就可 以 达到俱乐部有外援这样加持的效果。 你看， 但后来发现入籍球员确确实实，我们就目前来说的入籍球员，显然不是当初能够在亚冠赛场上去夺冠时候的那种外援水平。 对， 是就是。亚冠的那个级别夺冠的外援，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会儿埃克森可能还有三块腹肌，然后规划完之后就变成一块腹肌了，啊，不是腹肌变成腹肥肉了。就说这个规划球员，你把它规划来了之后，咱们这个效率好像不是特别的高。规划来这些有几个可用之将啊？你包括洛国富啊，这个埃克森等等，还有这还算好的了呢，至少还能上场呢。有一些根本花大价钱没上场，什么小摩托呀、高拉特都回巴西去了。 小摩托是受伤了，这也都是、全都赶一块儿吧。 是，你看， 这边6645提到说，好像罗总早就说过不能搞金元足球，他也是这么做的。当初这么做的时候，大家也不是说全部都是支持的。 对啊， 这个是抗拒不了。 罗总当年的那种方式，现在已经就不行了嘛。我不是描述了半天嘛，就是罗总的那种工作方式嘛，在原来是可以的，现在就不行了嘛。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再回过来看哈，发现那个经常说的话怎么讲，原来小丑是我是吧。 大爱无疆85752在微博当中也说，那只能从头再来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太难 了。难道真的从中国足球职业化那天开始再重新走一遍吗？ 哎，这个太难了。我觉得61571这句话说的挺对的，他说甭管哪个行业，说过分的好像说用钱来砸，就只靠钱来砸这个行业，他认为说长不了， 一定的。 你说演艺啊，包括什么直播呀，还甚至有一些现在很红网红这一类的，只是背后资本砸钱，因为砸钱不可能是一个一直砸的呀，对吧？他总有去撤资的一天，你必须有自我的价值的体现，跟老百姓之间产生一个这个所谓的需求联系啊，或者说，您真的这东西，老百姓觉得我愿意花钱去买。比如你这足球我就花钱愿意看等等的，得有自我的造血能力才行。 嗯， 齐岸说的是对的。 对， 嗯，这边还有朋友铃木他说了，之前挣钱多了，大手大脚惯了，中国足球说是，确实是，那给胡尔克开工资溢价10倍吧，还8倍的 不止啊。胡尔克这个你看，但是胡尔克的水平是不错 啊，是不错， 现在人回到了巴西之后还是这个联赛踢的最好的人哈。但是胡尔克当时的就是这种队员啊，就是这个级别的队员啊，咱们人走了咱们才能说说哈，人在再说也不太合适哈。就是这种队员来了，其实你给人大价钱哄着人家请人家来，翻了那么多倍的钱来，人家对于中国足球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尊重。就这个级别的运动员其实回到了巴西啊，到了之后包括队里面很多的队员跟他们在接触的时候也在说，他对中国足球也没有什么尊重，当着你面儿，人家在国内联赛，你说不错不错不错，然后一回只要一离开这个国境线，人说嗨，这国家这个联赛不行不行， 你看， 所以说你真的是没有买来人家的尊重。 是 我们都不说买来提高我们的能力， 嗯， 我们的后卫天天对抗胡尔克也没见能力有大幅度提升，对吧？ 是 没有提高我们的能力，我们甚至连尊重都没买来，没买来人家的尊重，为什么？我觉得也是不能都怪人家，是吧？ 对， 嗯， 这个我认为天使你说的是对的， 嗯， 因为你会给人一种什么人傻钱多速来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就是哎，你看给我10倍的溢价来讲啊，哎呀，那他就会觉得哎，我多么的重要啊，对于你这个联赛，你缺我不行啊。而且当时我记得金元足球那个时代，好像还不是只是一家，好几家可能争一个人， 对。 啊，你包括这个广州富力之前的那个外援扎哈维，好像他的这个工资涨得特别特别快，溢价也特别特别多， 在全世界都排得上。 嗯， 是， 包括当年跟国安争小卢卡斯，咱们老聊这话题嘛，争那个奥巴梅扬，过这么多年了哈，再翻出来聊呗。我觉得都是这样，那翻倍的就是经纪人到外国去谈，那都是国内的其他俱乐部的经纪人也过去谈，你加多少我加多少， 嗯， 就往上垒。最后给人家垒的人都目瞪口呆， 嗯 啊，最后给国安报着这个价格，那都是不可接受的天价。人家认为，那你们中国俱乐部都给我这价，他们愿意的。 对， 那谁把这市场搞坏了？ 想想那个时候，真是好像没有什么名字是不敢想的。 对、啊， 都可以这个摸一摸边儿。这实际上能传回来有消息的，这都是有经纪人至少去询过价的。 询过价的，没有，几乎没有假消息。 嗯， 是啊，所以那一段长时间的，就像我们刚才给你举这么多的例子，又胡尔克又这那的，他确实有实力，但我认为就是不值那些钱。再有一个，他溢价那么多，他也缺乏对中国足球真正的一个尊重，我们就不应该给他那个钱，不应该惯他那个毛病，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再有一个什么，这个资金啊，他都是讲究一个所谓的平衡。 嗯， 我们听说一句话叫什么寅吃卯粮啊，就是今年可能哎呀吃了明年后年的粮了，中国足球可能就是金元足球时代，有可能就把社会的资本整体的包括热情的投入过于的去耗尽了，在那些年， 嗯， 那么的花钱是吧，天英，他没有做到一个量入为出，也没有做到一个细水长流。这个就是刚才我节目一开始说的，跟日本韩国联赛相比，那这可能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学习的。 嗯 啊，你看人家那个给这个国内的他们那些球员开的工资， 嗯， 真的跟咱们这比之前一比挺可怜的。 韩国运动员给的工资真是非常非常， 要不然那个、 啊、 你看小金子他是来着这边、 嗯、 是吧，特别开心的。 好多好多倍啊，给小金子。 对 啊，小金子那时候来的时候咱不是聊过吗，小金子一来那追着国安俱乐部跑的韩国国脚的经纪人 啊、 那推荐的韩国国脚不下10多位啊， 据说都问小金子说：“哎，给我搭个桥呗，是吧？咱俩一起去。” 干嘛小金子回去踢亚冠？这玩命踢他呀， 对， 是吧？ 你看， 都知道你赚钱了 啊，这么一个位置被你抢走了， 是啊， 给踢哭了。后来你记得吧？那个比赛 啊，对，所以说这边就真的是，哎呀，球员 未来会如何来选择呀？如果说只是一两家俱乐部出现问题，还好选择， 对呀， 跳槽呗， 你可以跳， 对吧？ 但是你现在就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了。嗯、你不能说最后联赛、今天一数说四家没有签新的，不可能就是四家玩下去吧？ 哎，另外这边呢，海豚朋友这个招我看挺好的，但是呢，他说的是啊，想办法走出去呗。您这招要放在巴西球员，我觉得行。比如巴西联赛办不下去了， 嗯嗯、 人家都到其他联赛踢照样行，关键咱水平不行啊。我们这些队员们现在就吴磊一个，你再这个勉强点算，现在有个高拉特在巴西联赛，就好像也算咱们的球员是吧？ 高拉特现在应该已经很难再算咱们的球员了 吧， 因为他没有在中国继续居住，他有办这个入籍的手续，就算是中断了在我们这边居住的时间。 人国籍也改回去了，你看啊，这个，所以这个朋友说的也不太可能的一个现实方法，我认为。咱们今天话题如果是球员接下来做如何的选择，那还得是这个行还得继续干下去， 踢球还是得 啊，对呀、啊、球员们从小踢球 得 不会别的呀， 对， 他不能说就网红带货吧，是吧，直播啥的啊，有的球员是挺能喝酒的，也不能说天天卖酒啊，是吧， 那突然之间这一下都欠薪了以后，这个球怎么踢下去，这就是让大家很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嗯，我觉得各行各业其实都是一样哈，就是我们能干的工作是什么呀，就是业务，比如我们能干的咱们干的可能就是新闻媒体工作，对吧，你们干的是主持人工作，我们干的是记者工作，但这个是大家的本职工作。那么我们不管外界环境多么的艰难，这个你的工作环境多么的艰难，你始终我觉得要相信一点，就是球员也是，你干好你自己的工作，你才能够保证你自己有下一个单位。 嗯， 你才就说那单位不行了，单位有问题了，我也就自暴自弃了，那你这是把自己毁了。 嗯， 是， 我认为没有好的单位，但是有好的人，有好的个人。嗯， 对， 就是本身在这个运动员的选拔过程当中，其实淘汰就非常的严苛，淘汰率非常高、 嗯、 然后但现在这样的环境其实就要求球员要在这项的竞争当中把自己勒得更紧，然后啊，我们的广告之后再跟大家继续接着聊吧，说到我们球员接下来的选择，包括俱乐部是否能够让联赛如期的重启。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588。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你好，我是林苑。 大家好，我是康乐。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还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天英，刚才你聊的很多啊，我们球迷朋友、听众朋友们都非常有共鸣啊。 嗯，还有人说我们俩净提嘉宾回答不了的问题，有这么为难吗？没有，其实更为难的问题还在下半段呢，大家接着听啊。 是。 同时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在这几天的节目里面，其实我们早中晚 这样的三大板块的节目当中也都是有相关话题的设置，因为11月27号的下午1点到2点半在云顶滑雪公园将会进行冬奥测试赛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的决赛。北京体育广播呢也会联合新浪体育推出体坛研习社特别策划云顶看冬奥。那在这几天我们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大家只要发送带话题云顶看冬奥这样的一个标志的互动的内容，留下您想要了解的冬奥测试赛的一些方方面面，我们都会精选出5个精彩的提问去带到这个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来帮您一起提问。这个相约北京，我们希望您也来提问。 哎，是，这边还有好多朋友都说了，哎呀，路在何方啊，这个中国球员啊，足球运动员，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呀。 接下来是不是就得好好的准备联赛了？这个联赛能重启吗？12月12号， 是天 爷。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中国足球特别失望哈，但我觉得咱们应该对中国球员的意志力、对中国球员的敬业态度还是应该有点信心的。现在大部分球队啊，无论是多大困难的球队，现在都在争取把联赛要打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可贵的一点，就是说，你说这个联赛本身就不行，成绩也不行，水平也不行，球员在破罐子破摔，我觉得那这个联赛真的是没价值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无论啊球队多大困难，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俱乐部的球员都在努力的到赛区去，是吧？整队的去赛区，去赛区比赛，去集训。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每个基层的从业人，每个基层的足球人，还是想把这联赛搞好。真是联赛不打了。联赛后半截不打了，那这个联赛才是真正的崩盘了。你怎么跟赞助商交代？怎么跟这个足协说这个问题，是吧？怎么跟联赛下一步明年联赛谁敢信你？谁敢招商？ 而且怎么跟球迷解释这事儿啊？是吧？ 我觉得关键不是跟足协解释，足协也得跟大家解释这联赛怎么就变成这样，因为毕竟也作为主管的机构。其实说到现在的这种欠薪的状况，大家之前也都有过这样的梳理。基本上能够确定不欠的是大连人、河南嵩山龙门、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是这么4家。但是呢，其他在处于欠薪状态当中的队伍也是情况各有不同。就有些队伍我们比较早就听到说这个球队一直就没有在正常的训练，就比方说像重庆两江竞技，大家很早就听到说欠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半年的时间啊，也许更长，那咱们就不能够准确的了解。但是确实能够看到俱乐部从运营的角度来讲，球员们一线队已经停训，这样的情况早早的出现了。包括之前大家很多人关注离我们很近的河北队，因为也有很多国安球迷很熟悉的球员，在这个队伍当中效力，从俱乐部的运营到俱乐部的球员，其实大家都也在希望球队能够继续留下的同时，在接受着普遍欠薪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现在据说，无论是主教练呢，还是核心的外援，都已经到了中国，到国内开始进行隔离，还是会接下来去准备联赛重启之后正常的中超联赛。那另外呢，其实也看到了其他的俱乐部，包括我们大家关注的国安队，前面传出这个欠薪的消息，大家的这种训练其实都是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都在正常的训练，正常的备战。包括甚至今天都有广州的同行介绍，这个广州队现在也在郑智的带领下，在天河的外场进行这样的训练。但是这种训练的状态显然就也是让大家是存疑的，因为人家都是有教练呀，有正常的。这广州队据说今天是有10名工作人员来为球队备战，这保驾护航。那这个俱乐部是关键是球员想要留下继续踢，还是你这个俱乐部在仍然在正常的运转当中，你这些工作人员是代表俱乐部的，这是大家也要打一个问号。 是， 对， 我觉得呀，球员们踏踏实实的，就是100%尽力。越是困难的时候，队员们千万别放松什么的啊，以为说哎呀这队要解散咋的，别想这个。因为我认为啊，球员很多他改变不了的东西不要去想，有些事儿这个俱乐部解不解散，你一个球员你能改变得了吗？不可能。你踏踏实把自己的事儿给做好了，然后呢在这样的所谓的俱乐部的危机当中，咱不说是队员某个队员能获得格外的机遇吧，至少你能够维持一个很好的竞技的状态。因为 我觉得对于队员来讲，他未来找工作呀，包括什么什么的，唯一的筹码就是他现在的竞技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 的。 你说别的都没有用，所以队员们千万别放松。我觉得广州队的政治还挺靠谱的，带队员们还训练等等的。这时候最怕什么？哎呀，谁也不练了，那更拉胯。一旦说这个俱乐部，这个维持了，那你不还得踢比赛吗？就算维持不了，解散了，那以后你不找工作吗？找工作怎么办？你不得去试训吗？ 对 啊，所以留给球员现在最重要的，保持自己的状态，其他的球员也改变不了。 当然，其实你说的这个事儿，你这个观点态度吧，代表的是一方的立场。我也听到有另外的一种声音哈，就是说。就包括其实我们了解到的一些俱乐部内部，从工作人员到球员也分成这样的两派。当然大家都希望说像康乐讲的这种状况，咱们一起齐心协力跟球队一起度过难关。但也有之前解散俱乐部的先例，比如说辽宁，对吧？直到散了大家这么多年的钱，不是说一年的欠薪的问题，两年欠薪的问题，甚至可能更长的时间，包括大家维权过程当中去付出的很多的辛苦的成本，也都至今没有可能更多的一个回应和说法。有很多队员呢也担心进入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说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给俱乐部的管理层施加一些压力，也许他们总比我们有门路，总比我们有办法能给这个俱乐部活下来带来一些相应的这种新的渠道也好呀，或者什么样的新的思路也好，你要给俱乐部施压。也有人就像康乐说的，说那我们就专心做好我们的事情，但是呢其实心里也会隐隐的担心，如果我们真的做好我们这一部分，最终我们还是像辽宁队的那些队员一样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站在球员的立场上来讲呢，确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又是要承受之前金元足球带来的很多的很好的影响，但现在也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但不是说现在我们指向的中国球员就全部都是通过金元足球致富的这些人，还有很多是看着这样的目标今年刚刚踏上职业之路的这些人。 对， 还有很多人是看着刚刚踏上职业道路的人，在准备考虑自己未来方向的人，这些人该怎么样去想自己的下一步。 所以中国足球这个路自己趟出来的，就是脚下的炮自己走出来的。这个金元足球 是这么回事。 你本来我说实话，咱们比如十年之前如果不弄这个金元足球，把这个都给炒高了，把这个价钱什么的，俱乐部不至于有这么大的负担，是吧，田英？ 对， 因为现在你说这个俱乐部负担的确很大。 就是其实好多问题，就是原来咱们看这句话的时候咱们不理解，就是我接着康乐这话说啊，包括刚才那个林苑的这个观点，就是说我原来也看过这个话，欧洲好多的足球人说过一句话，对资本保持警惕。就咱们当时不理解，他们认为你就是穷怕了，你就是没有钱，对不对？你别管是谁，大巴黎贵啊，切尔西贵，你们谁好，六倍价格买下来。当时欧洲法甲一个俱乐部的那个官员在中国跟我们讲，那球员六倍价格卖给中国，我还确认了一下，我问你确认要六倍，他说六倍，欧洲行业的这个工价六倍价格卖给中国。那个时候中国也能买得起啊，你六倍八倍怎么样啊，咱们就买走了。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资本，对于没有保持这种警惕。欧洲足球发展了上百年，咱们经历的东西我相信他们都经历过，就是到最后他们会提出对资本保持警惕。那么我觉得当时咱们认为这话不对哈，没有价值。现在再翻过头来看，我觉得好多好多的这些先进的足球经验还真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足球职业足球这么多年太年轻了，就是我们真的是掉进了这个坑里， 真是掉到坑里，在还得努力爬呀，这些从业者。 对， 真 的爬， 是啊，但是在爬的这过程当中难免的这个是吧，从坑里往外爬，这没有梯子咋爬呀，拿手抓吧，费了劲了，这可啊！哎，这边好多朋友都是，感觉到天英刚才分析的是很有道理的，咋办？宋彦军他说了，前景好像中超球员这个，比较暗淡啊。 但是特梅普说了，我相信球员还是会前仆后继的，这波破了也许是好事，大破跟着大力，未来会更好。彭也说，他说足球再差也会有人看，有人踢，无非就是从业人员少点，水平低点， 还得怎么更低啊？说真正喜欢的还是会继续喜欢，相信足球的魅力。世界杯出现或者职业足球，可能只是足球世界的一小部分。 没错， 我们中国球迷就是得学会给自己解心宽。 是，其中有一个解心宽的好方法，就是没事多看看欧洲足坛，那屋也挺热闹的，是吧？就是反正我最近一个习惯啊，就看完国足比赛，包括看完中超啊这些比较闹心的事儿，我愿意去啊看一看什么大巴黎呀、曼联，最近人家那边也挺热闹的啊，包括人家关键踢得好啊，大家得学会，就是看完中国足球之后，转移转移视线啥的。你看 真的，康乐这块，我那次我看完国足之后，没两天我看了一场国际米兰踢那不勒斯的比赛， 你是不是感觉特幸福？ 我跟你讲啊，这种比赛节奏、对抗啊、技术啊， 你看 这种节奏、这种快速的这种打法呀、赏心悦目。最后你就发现，就是我们跟人踢的不是一样的足球。十年前我们这么说，二十年前我们这么说，现在我们还是这么说，我们还是跟人踢的是不一样的足球。 对， 啊，就是我们在努力的进步，人家进步的更大。 关键我们还在这几年当中去努力的想要加强这种融合、这种交流，结果最后发现还是越离越远，这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是，但是我觉得一直，我觉得咱们的足球一直是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道路，因为我问过好多搞青训的教练，就包括海外的，就是在海外也关注过的，他们说，我说你们说中国的小孩有没有天赋高的？人家给我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搞青训的人说，他们所见过的中国小孩，北京的小孩天赋高的能到什么程度？能到跟日本的国家队的水平，就认为这孩子正常发展哈，应该能到日本的国家队的主力水平。 哎呦， 这是怎么给断出来的这个前景呢？ 这个叫三岁看老嘛，是吧？直接看出来了。 他就是觉得这个小孩从小的天赋，从小的技术能力，他就认为正常发展应该就是日本国家队能够打欧洲联赛这种水平的这些孩子，这些人的水平。但是这些孩子基本上就是发展起来一段时间之后就不行了，要不就不踢了，就上学了，要么呢就是发展就没落了， 就如果坚持踢还也不行， 如果送到海外去，他们讲的是。送到海外去踢，说有可能，比如日本那些国脚在海外踢的，就这些人，那么中国这些小孩，有的小孩的天赋能达到这个高度，但是就是在我们现有的这种青训的环境之下达不到。 其实以前我们很羡慕像日本足球，不论是教练还是球员，有很多像欧洲，包括以前像南美还有各个地区足球发达地区去做一些人员上的输出。其实我们过去这十多年间，我们并不缺这种输出的资源，但是我们为什么始终都还没有结果子呢？ 因为我们输出的那些小孩不是最好的，就是咱们有好多那个中资的欧洲的俱乐部，咱可能都认识嘛，对吧？好多熟人都在那个中资俱乐部里面嘛，我就直接特别问过他们，我说，你们弄走那么多中国小孩，哪个能进国家队？人家很直白的说，一个进不了，就是这小孩就是因为在国内踢不上才出去的。 你看， 就大部分啊，咱不能说所有人啊，对所有人不公平。一部分吧，大部分是在国内踢不上才出去的，在国内能踢得上，他就在国内踢了，他在国内挣钱更多，俱乐部更不会撒出来给我们啊。人家话说，中国俱乐部撒出来把他不要了给我们，那证明他在国内踢不上，那我们在外国给他们练一练，试一试发展环境怎么样，试试水，涮涮水，镀镀金，再卖回到国内嘛。那个时候不有海外归来的 U23 之前吗？这是一条产业链，是一条生意链。但这条生意链其实最好的孩子走不出去，最好的孩子走不出去。 那我们也看很多，包括足球，包括其他项目，有些家长足够执着和支持，就让我的孩子给他我来规划这么一条发展道路。 张玉宁嘛，是吧？那就属于张玉宁从小就是那个阶段的顶级的孩子。但是你看张玉宁他们从小那一七年踢全运会。当时张玉宁不是从欧洲回来了吗？帮浙江队踢，就他那一批小孩，我就跟他们的队里面聊，他们教练说：“哎呦，这批小孩当年跟张玉宁水平差不多的很多。”但是为什么那批孩子后来很少有进国家队的？就是同样水平不错的时候，应该趁早送出去。不要在国内。 哎呀，张玉宁的父亲对这个他的投入很大，还是 对， 从小投入也很大。 对，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国家这个人口如此众多。就是按照比例来讲吧，我认为肯定也有这种超级的足球这个天赋，肯定 有， 这是我们应该是我们国家一个优势才对。 对， 为什么一直没选出来呢？大家想一想吧，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我认为就是， 就在这个找这个，比如找谁是未来的梅西啊，这个过程当中啊，为什么就错失掉了呢？哎，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包括我们觉得伤身体素质啊，然后接触足球的年龄啊，这个周围的这种训练的条件，我们缺什么呢？ 哎，是，缺什么呢？哎，确实好像我听说呀，某一些这球员说，哎呀，这要踢球的话呀，家里边可能还真得准备不少钱呢，这方面的是吧？投入得有。 其实你真的，你要是足够好，这个都不是问题，就还是得需要足够好， 特别特别好的天赋的孩子哈，也能够少花钱能够达到这个。 对对对， 但是这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哈。 嗯， 而且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经常会说了二十几年，打我看球的时候就在说这个问题，现在还在说这个问题始终存在，就是中国运动员会改年龄。我们看到的好多运动员，你看到他为什么小的时候踢那么好，那是因为小的时候他比外国小孩真是大好几岁。 嗯， 有改得狠的，一听说你说啊，改这么大岁数，那就是改那么大岁数。所以说我们那天大家聚会还在聊天，我们说哎呀，你们这些球员其实老说你们职业生涯短，知道真实年龄的话，你们职业生涯真不短。 还有时候也之前好多年的时候也感慨说，哎，为什么球员们的一个都很早婚？这其实也不一定早。 对啊，大家可以在网上就搜一搜，好多球员的妈妈们哈，不经意间说出了我们家孩子都二十大几了，怎么不能结婚，怎么不能谈恋爱。最后你看不对啊，他没那么大岁数啊。 哎，所以下回啊，这为了说真实的年龄，各位问别问，哎，你今天多大岁数，直接上来就问你属啥的，这一下就测出来。如果说哎 倒不清楚是吧， 啊，我属虎还属猪，那这个就肯定是蛮年龄了，各位生活经验这是啊。这边六六四五也说了，他认为缺的不是钱，中国足球是一种文化，叫中国足球上的文化。 其实这我挺同意的， 文化 就跟刚才天鹰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常常你在看完欧冠，这虽然是熬夜，你有点精神上的恍惚，可是你在白天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看我们的足球，你就感觉不是一种运动， 不是一种运动， 是吧？就是有这种感觉，包括对于这个项目的理解，那真是从小到大。都会影响你很长的时间。我们就讲说青训的小朋友，现在踢球的小孩很多，我们的小孩其实有很多在七八岁年纪，就不用很大，就六七岁七八岁这种年纪的时候打基础的这种状态，我们的基本功跟同年龄的国外来自欧洲的小孩相比非常扎实，很好。 对， 然后呢，我们的教练对孩子很有信心，说来咱们组织一场比赛吧，就是在疫情之前我们就看到过组织比赛吧，等到一上场你就发现当球场上只有一个足球的时候， 嗯， 大家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对， 就我们好像很难从人家脚下去抢到这个球，我们很难去在这个比赛当中去赢下这个比赛，就是在六七岁七八岁这样年龄的交锋当中就能看出来了。 是，所以我始终认为啊，中国足球整体我们这个人口红利这么大是吧，我们这么多啊，什么基因学上等等的，我们应该是最具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天才的，这个足球天才的。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没给他选出来，就这些该踢球的厉害高天赋的，由于种种原因啊，可能这个原因啊就淘汰一批，那个原因淘汰一批，可能比如有一些是比如家里缺少一些钱的啊，或者等等的啊，这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就没有选出最有天赋的人在国家队，我认为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嗯， 那你说为什么呢？ 说到这个 都有道理， 人口比例咱们至少应该有五个梅西才对 啊 是啊， 是吧？ 就只不过咱没给选出来。你看， 咱们别说五个梅西，咱们先输送五个去拉玛西亚，然后再说出不出来的那个是后话了。 你看， 特维普说，就说到刚才康乐说的这个改年龄的这个事儿，他说这我自己就遇到过，而当年我踢百队杯，我是初中组，眼看着有高中生跟我们踢啊，是吧？ 啊，你看 这确实能看出来吗？加一只小丸子也说，我觉得自己就挺有踢球天赋的，比如足球的意识技术，可是我爸妈不喜欢足球，我是我们家庭唯一喜欢踢足球喜欢看足球的球迷。所以您是不是就从小想要踢比赛或者想要从事这个就没有更多的支持？ 我觉得加一只小丸子是我听过的咱们这个台里面最老的听众之一，是吧？十年不止了。 对， 加一只小丸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从事足球，否则 成就可能不在邵佳怡之下、 嗯、 你看都叫佳怡， 对 啊，所以我认为，我个人就是认为，为什么中国足球这个国家队始终达不到多么的高度啊，咱们什么冲出亚洲等等这些，就是因为不是说咱们国家人不适合踢足球，而是国家队这些包括专业梯队选拔这些人，他就不是选出来最厉害的这一波适合踢球的人，可能由于种种原因。 对， 你看， 嗯，国安零六上说，这段金元时间有合适的算是赶上了，后面呢继往开来吧。作为七七年的球迷来说，也算吃过见过了，从头再来未必是坏事。国安该喜欢喜欢，国足该看看，哎，就是这种，最后大家就是这种态度吧，我觉得还是非常中肯的。 嗯， 樱木花道铃木说，创业容易守业难，很难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大手笔的投资导致现在足球的没落，大家看的都很明白，说的都很对。 是，这边五号线大哥说了，足球好像也是小社会， 嗯， 而且足球小社会，我听一个说法叫什么球场小社会，社会大球场，这个足球肯定是跟社会方方面面都是连接的， 对， 这个肯定是的，啊，所以说，哎呀，球员们接下来怎么选择？我认为它不只是足球能够解决的事儿， 嗯， 是吧？方方面面都得是帮助来解决这个事儿， 包括俱乐部，包括足球管理机构，大家从上到下都是需要做一些改变的。大家在微博当中，哦，天一刚刚发了微博是吧，说我们直播间特别的热因为本命年拜拜这边也说哎，感觉杨老师脑门够亮的，这是看了我们直播间还有人说你这个发型是谁，是安切洛蒂 又来了、 啊、是 对，这个安切洛蒂是一个， 这个梗是老梗了是吗？ 对，这个得有几年了、 嗯、 是吧， 好多年了。 你是故意模仿的吗？ 我为什么不能故意模仿彭于晏呢？ 哎呀，这长得确实像 安切洛蒂还是彭于晏？ 像哪？对对对，这个到底是哪个？ 对，哎，这提到安切洛蒂了，我想问天英一个国际足球的问题啊、 嗯， 很多朋友也关心的。刚才陈晨说了，哎呀，米兰欧冠首次赢球，八年来啊，作为国米的忠实的粉丝，你觉得同城的对手米兰啥时候能复兴啊？ 我们国米十年来第一次进十六强， 哎呦， 我都不知道。 你看， 我竟然发现国米十年来第一次进欧冠十六强，米兰竟然八年来第一次赢球，这叫信息茧房。你常年看这个足球吧，在这个氛围当中吧，你不知道这两个球队现在已经这种情况了。 对呀、啊， 我今天一看统计，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是这么弱的一个队的球迷。 对， 你看， 所以当你看到一场意甲，你就觉得说哇，这个跟我们国内的比赛一比，那简直如何的时候， 嗯， 要想这几年来意大利联赛的球队在欧冠赛场当中的表现， 啊、痛痛被人那个 是这个就是。意甲反正这么多年也没落了，当然比咱中超还是强很多很多的、啊、这是吧。另外咱再说说这个英超，还有我看关于西甲方面、大巴黎还有法甲，有朋友也关心说，天英你觉得未来齐达内是不是得去开大巴黎这航母去啊？ 哎呦，你说我现在也不知道大巴黎缺什么哈，你看证明这个钱也不是万能的哈。 是 这个，而且说我觉得大巴黎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你说大巴黎超级球星有，年轻队员有钱随便换人，但为什么就是成绩不好？我觉得大巴黎有点要像曼城，就是说你这个球队还是要沉淀， 嗯， 就还是要沉淀，现在还是有点这种起起伏伏，人心没有往一块儿去凝聚，整个球队我觉得还处于一种比较浮躁的状态， 嗯， 所以说我觉得大巴黎当然能不能等到梅西36、37岁再沉淀下来，我觉得已经来不及了，是吧、 嗯、 今天我看有一观点说梅西这个，说梅西刚刚进了一个球哈， 对， 我认为对梅西的使用大家要客观，就是梅西不是用来防守的，不是用来参与全队、 嗯、 就是跟卡尔我们俩聊哈，参与这个全队反抢的、 嗯、 梅西的作用是什么？如果你要反抢用马图伊迪呗，对吧、 嗯、 对， 马图伊迪卖掉了用他就行了， 是 那个那哪儿那个西蒙尼手底下一堆人都能反抢 啊， 但他们不是梅西啊。 对呀， 啊， 是你想吃大蒜的话买大蒜，别找一个这个梅西相当于是在足球界当中的这什么龙虾鲍鱼级别的了，是吧？这功用不一样，真是这样。但还有球迷说了，就再多问天人一个啊，认为梅西不回抢不反抢，他带动了比如姆巴佩啊什么内马尔也不反抢，你认为呢？这有这作用吗？ 我说首先一个问题啊，梅西在巴塞罗那不是不回抢， 梅西在巴塞罗那，巴塞罗那当时的整体战术非常明确，就是就地围墙，就地三秒钟之内丢了球之后，三秒钟之内立刻围墙，断不下来，全队立刻回撤。这是巴塞罗那当时的战术。梅西当时对于这个战术也是非常投入的。梅西不是不围墙，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对于梅西来讲，梅西是一个很职业的运动员，你让他去防守，他也会防守。关键你怎么让梅西，三十几岁的梅西如何把他的能量用在最擅长的地方上，对吧？有人可以防守，那么我认为梅西是不是需要回墙到自己的禁区前吗？我认为不需要。 嗯， 用好梅西啊，用好梅西，梅西是个财富，但是用好梅西，我觉得是一个手艺。 哎，这边儿媳妇还问天鹰一个问题，说下一轮米兰这永远的儿媳妇， 永远的谁的儿媳妇？ 是你还以为是球员儿媳妇？不是，他问说下轮米兰对红军这场比赛，米兰对利物浦，有悬念吗？ 我认为利物浦没悬念吧， 肯定赢是吧？我认为米兰也比较难，因为米兰现在好像已经名气是豪门的行列，但是实力上已经。早已经远离豪门了，是是是。 你让一个国米球迷在这儿， 那我 是 吧？ 啊，更真实嘛，是吧？我们这节目多么真实！哎，刚才节目结束之前，为啥多聊聊国际足球啊？缓解缓解，是吧？刚才聊中超什么的，咱们得是混着聊， 嗯 啊，让大家心里更能接受一下， 就跟看球一样嘛，就是混着一块儿看啊，看一看就觉得 心情能舒畅一点啊， 不太水平不太理想，这观赏性下降，那就找一些高水平的、赏心悦目的来看一看， 没错。 另外，欢迎天鹰经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北京五号线给提建议，说如果不好脱毛衣的话，里面可以穿个假领子，然后、 西服假领子， 对对，假领子是不是薄一点？这个下次可以来实践一下， 因为这个外套也跟个毛衣似的。特别热， 不是天鹰里边那个是一个国际大牌，好几千块钱呢，我刚才看他太低调了，做人没敢脱、啊、刚才这意思 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只能下一次在视频的时候再跟大家见分晓？ 是下回给我们脱一脱，天鹰 下回给我们脱一脱，保持现在直播间里面的样子，大家记住，然后我们下次天鹰再来到直播间，再来到体坛烟话节目的时候，跟大家到底揭晓里面穿的这件是球衣吗？不是、 哦、不是不是， 是不是球衣？好，到底穿的什么？下回再见，谢谢大家的收听，祝您晚安， 再见。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依然晴朗，能见度不错，气温变化不大，但早晚寒冷，请大家要注意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此外，天干物燥，还要注意用火、用电以及燃气安全，谨防火灾。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温度-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12度，最小相对湿度25%。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2，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也是2，适合穿棉衣、薄冬衣类的服装。另外，明天白天的空气质量不错，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